我们热烈欢迎大家出席今天的聚会。我们期待黄宝顺弟兄给出这个演讲，讲题是在充满怨恨的世界里保持心态平和。我们请律师演讲。 你无疑会同意，今天的世界充满着怨恨，人人很容易互相的指责，互相的抱怨，甚至因此而导致很多的冲突。而这正是圣经所预告的现今的情况。我们看看圣经在2000多年前怎样预告今天我们的这个社会世界的一种不安的情况。我们一起读出提摩太后书3章1到3节，所以可以邀请把手上的圣经跟我一起翻到提摩太后书3章1到3节。你要知道，到了最后的日子，这最后这就指我们现在这个日子哦，会有难以应付的非常时期。那时候人会专爱自己，贪爱钱财，自夸高傲，亵渎，反叛父母，忘恩负义，不忠贞，没有亲情，不愿意达成协议，毁谤，缺乏自制，凶悍，不爱良善。你到这里形容人一般在今天会变得，正如第二节所说高傲啊，还有第三节所说的不愿意达成协议啊，缺乏自制，凶悍，这些情形，这些行为都导致今天很多人自私自利，互相的憎恨。所以经常我们阅读报章都会读到这样的新闻，对吗？例如有时候在公路上，一些人为了一宗小车祸就互相的指责，甚至发生冲突，甚至导致闹出人命来。对的，今天有些人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就使用暴力进行报复，结果使到问题反而更严重。还有再加上在目前这个生活紧张充满压力的时代里面，人们为了应付生活上的压力，因此他们也脾气也变得暴躁，常常容易积累这个怒气，而往往产生了仇恨，甚至触发暴行。而由于这个缘故，很多国家发生内乱，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不受控制的怒气也常发生在家庭里面，使到家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变得紧张，或者夫妻的关系变得不好，婆媳之间闹不和等等。所以我们今天会去关注我们怎样做才能够在这个充满怨恨的世界里保持心态平和，我们怎样做才不会让愤怒冲昏了我们的头脑，以致做出了后来我们感到很后悔很后悔的事。还没有进入这一点之前，我们首先要确立一个真理，一个永不变的真理，那便是全能的上帝耶和华会永远的消除不公正的事。那在圣经的诗篇37篇10跟11节，耶和华上帝就做出这样一个美好的预告。好，我们一起翻到这个经文，诗篇37篇10跟11节。诗篇37篇10跟11节。还有骗时恶人就不再存在，你到他们的地方去也看不到他们了。谦和的人必拥有大地，饱享平安，满心喜乐。 这里面上帝应许在不久啊，恶人就不会再有了。因为今天很多难题，很多不公正的事，很多暴力，都是因为恶人所引起的。所以假如没有了恶人，这个世界就会很和平，对吗？这甚至说你到他们的地方去也看不到他们了，也就是说恶人不但不存在啊，甚至他们的这种精神态度，这种邪恶的精神态度，这种充满怨恨的精神也不会存在，也不会再有、哦、那么这也说到时候人人都会饱享平安，满心喜乐。这就是上帝所应许的，他会消除今天不公正的事。但是耶和华上帝不会应用任何的人为组织或者政治力量去消除今天世界不公正的事。所以今天任何政治活动、示威啊、游行啊，都不是上帝伸张正义的方法。反之，他会通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领导的一个在天上的政府，圣经称之为上帝的王国，在将来伸张上帝的正义，消灭一切欺压别人的恶人。那么在圣经里，把上帝铲除邪恶的日子称为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对的，圣经把上帝即将带来和平的日子称为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你一定很奇怪，这个演讲不是说我们不要发怒，我们不要充满怨恨，为什么这一切形容耶和华的日子形容为耶和华发怒呢？原来耶和华发怒跟人发怒完全不相同。耶和华发怒这总是有理由的，总是有充分的理由，而且从来不会失控。不但这样，上帝一旦采取行动，必定会让事情永远的解决，一劳永逸的解决。到时候他必让全地的人享有平安和平。因此今天我们必须站在上帝这一边，我们必须表明我们支持上帝，让上帝用他的方法来消除不公正的事，那我们才能够享有将来上帝所预告那个真正和平的世界里生活。好，明白了这项真理，上帝有一天会永远铲除世上不公不正的事跟恶人。我现在我们就进入正题，我们可以怎样做以便在今天不会让这种愤怒、这种怨恨的精神所影响我们。好，这些指导原则记载在圣经的罗马书12章18到21节。好，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罗马书12章18到21节，我们一起读出这个经文。罗马书12章18到21节，只要自己做得到，就要尽可能跟所有人和睦相处。亲爱的朋友，不要自己报复，要让上帝降怒，因为圣经说，我会惩罚，我会治罪，这是耶和华说的。相反，你的敌人饿了，就要给他吃，渴了就要给他喝，你这样做就是把火炭堆在他头上。不要被恶所胜，总要以善胜恶。好，现在我们会注意去分析这几节经文的要点，看看我们可以怎样把它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首先18节说，只要自己做得到，就要尽可能跟所有人和睦相处。所以这里传达一种很积极的精神，对吗？很主动的精神，就是我们要自己主动去跟人和睦相处。不管我们所面对的情势再怎样恶劣都好，再怎样困难都好，我们都要尽可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跟人保持 和睦。因为假如我们这样做，就表明我们支持上帝，相信他一定会消除不公正的事。所以我们明白这点，我们就容易跟人和睦相处，对吗？但是在保持和睦方面，在跟人和睦相处方面，有一个网罗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这个网罗记载在箴言22:24-25，我们一起把圣经再翻到箴言22:24-25，你可以在罗马书上也做个记号，假如你要的话。这样把手上圣经翻到箴言22:24-25。箴言22:24，容易发怒的不要跟他有来往，脾气暴烈的不可与他有牵连。对了，这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要避开那些容易发怒脾气暴烈的人，不要跟他们来往，不要跟他们交往。为什么呢？25就告诉我们的答案。接下来25，这样你就不会仿效他的行径而陷入网络。对呀，这样做我们就不会受他们影响。因为假如我们跟那些容易发怒的人、脾气暴烈的人来往的话，久而久之我们就像他们一样，发生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就会用暴力的手段去解决。我们不想到要追求和睦，所以我们不要跟这样的人来往，也包括在娱乐上要避开这些暴力的娱乐。好，我们再看看第19，刚才罗马书12:19，接下来鼓励我们要怎样面对不公正的事。罗马书12:19，我们读回到，亲爱的朋友，不要自己报复，要让上帝降怒，因为圣经说，我会惩罚，我会治罪，这是耶和华说的。对了，圣经鼓励我们不要自己报复。当然，许多人面对不公正的，遇到不公正的事，他们认为要报复才会痛快，才能够吞下那口气呀、甚至在东方文化有一句很不好的这个文化，就是有仇不报非君子。当然有这样的想法是很自然的，因为人与生俱来就有是非感，一旦受到冒犯或者受到伤害，我们就愤愤不平啊，会很想讨回公道。但这样做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对的，报复的行动只会招一恶果，落入恶性的循环，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落入，使自己落入这种恶性的循环。这几天很多人很关注一个新闻，就是美国在伊拉克炸死了一个国家的军事领袖。那现在全美国境内人都在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身边要爆发一粒炸弹，我恐袭啊！因为这个国家的很多的战士分布在每一个不同的角落，所以这就是冤冤相报，恶性的循环。所以报仇就会带来恶性的循环。所以与其我们采取行动报复，不如我们采取更积极更有益的这个步骤。那是什么步骤呢？20就告诉我们，我们读出20，再读回看回20，罗马书12:20说，相反，你的敌人饿了就要给他吃，渴了就要给他喝。对了，这些经文就鼓励我们要寻找机会行善，要善待我们的敌人， 善待那些恶待我们的人。也许你会感到奇怪，那些人恶待我们呢、啊，为什么我们还要反倒过要善待他们呢、啊？其实他背后是有个良好的目的。我们善待那些敌人，那些迫害我们的人，是为了一个美好的目的。你继续读回那个十二章二十节的后面的部分，说到你这样做就是把火炭堆在他的头上。请不要用字面去理解这个经文，这个经文的意思不是说要你在火上加油、啊哦、反正这个经文有个典故、啊、然后就是谈到在古代的希伯来人，他们制金啊，他们啊融化金，贵重金属，用火使金属的渣滓沉淀下来，然后纯金或者纯的那些贵重的金属就会浮上来。同样，这个同样道理，我们善待敌人，就希望能够激发他们内心那种好的特质。哦、以便他们能够最终也许改邪归正，或者跟我们和睦相处、哦、这就是我们善待敌人一个背后美好的目的。而我们善待敌人一个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就是把美好的消息告诉别人，把圣经的好消息告诉别人。因为圣经的好消息是有力量的，有些人听到这个好消息，一些脾气暴烈的人，甚至一些以前很从事很暴力活动的人，他们听到这个好消息之后，他们改邪归正，改变过来，反而变成了我们的弟兄，上帝的仆人。所以我们向人行善最好的方法，莫过就是把美好的希望告诉别人，向人传讲王国的信息。好，接着二十一节说，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一节说什么呢？不要被恶所胜。对了，当人遭遇不平，也许我们会很不舒服，觉得很难吞下那口气来，但是假如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啊、面对不公正的事，我们心中很难受、啊、你可以怎样做呢？对的，你可以向一个成熟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求助，也许他们会以上帝的观点来向你分解，消除你心中这种不好的感觉。或者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他们的榜样，他们怎样应付这种情况。比如他们被虐待被关进监牢里面，他们还是可以保持心态和平，而不会去憎恨那些警察、那些官员等等、哦、好，这有一个经验、啊、表明我们可以这样做、哦、一个经验。有个姐妹、哦、她向长老诉苦说，新来的女经理，她的公司的经理啊，处事不公，待人苛刻，所以姐妹感到很恼怒，很想辞掉工作。但长老劝姐妹不要轻举妄动，因为长老看出姐妹对上司的不公待遇愤愤不平，对事情没有帮助的，她有这种感觉，而反而会使情况恶化。所以长老指出，即使姐妹找到另一份工作了，始终也要改变自己的态度，学会面对不仁慈的人。所以长老告诉姐妹，他希望经理怎样待他，他就该怎样对待经理，这是耶稣所教的。看到吗？长老把耶稣的思想灌输给这个姐妹、哦、你要别人怎样待你，你就首先要怎样去待别人。所以姐妹说她会试试这样做，结果怎样呢？一段时间以后，经理改变了态度，还称赞姐妹的工作表现。这就是不要被恶所胜一个例子，一个好的例子。当然我们在基督徒会众外面受到不仁慈的对待，我们不会感到出奇了、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我们生活在撒旦的这个世界里面，会遇到不公正的事是很平常的。但是在会众里呢，假如在会众里你面对一些弟兄姐妹不仁慈的对待，你会怎样？假如那个人啊是在会众中有职责的长老啊，分区监督啊，你这种感觉可能更加难受着。但是请留意刚才那位姐妹，她怎样面对这样的情况。她说，我会为对方，或者我会为害我的人祷告。对了，她要处理事情方法就是为对方祷告。你还记得吗？耶稣在登山宝训里不是告诉我们吗？要为迫害你的人祷告。假如我们尚且要为迫害我们的人祷告，我们不是更应该为我们属灵的弟兄姐妹祷告吗？若他们没有善待我们，我们就应该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为他们祷告，就把事情交在上帝手中，让上帝帮我们处理我们所面对的难题。我们深信上帝一定会公正的处理我们所面对的遭遇，对吗？当然还有另一个方法，你可以在祷告里向上帝倾心吐意，把你内心这种不安这种难受感觉向上帝倾吐出来，你一定会感到很舒畅，只要你遇到这种不公正的事。好，接下来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一节的后半部，他说到总要以善胜恶。我们不但不被恶所胜，倒要以善胜恶。他说要以善胜恶，换句话说，以善胜恶最好的方法就是宽恕别人，宽恕那些恶待我们、冒犯我们、得罪我们的人。但我们这所谈到宽恕人，不是教你压抑着你的怒气，你很生气，但是我不要爆发出来，压抑着，这样做对你没有益。压抑怒气就好像你在驾车，有的人一面驾车一面踩刹车字，你有看过有人这样驾车的，一面踩油，一个脚踩刹车字，结果怎样呢？你车就会坏了，车零件就会坏。我们也一样，只要我们遇到不公正的事，我们是压抑着我们的怒气，那么我们的身体也不好，对我们自己不好，不但对自己不好，有一天这怒气一字一字的累积下来，最后会形成完美的风暴，有一天会爆发出来，那时候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我们宽恕别人不是叫你压抑你的怒气，反之宽恕别人的意思，在圣经里面有的意思就是把事情抛得远远的，远远的让它带走。就像圣经在诗篇形容耶和华宽恕人一样，在诗篇103篇呢，他形容耶和华一旦宽恕人，就会让人的罪离得远远的，东离西有多远，他让我们的罪离开我们的多远。所以一旦我们宽恕别人，就是把他们的过犯抛得远远的去，从此不会再旧事重提，从此不会再这个重提啊，那这样的事情，哦，这样的话我们就等于真正的放下怨恨，把事情交在上帝的手里了。好，但问题是，我们可以怎样把心中交除心中这种怨恨的情绪，或者怎样不要让这种容易怨恨啊、容易发怒啊、容易指责人的这种情绪、这种精神在内心里面滋长呢？好，有一个圣经老师，他在教导他的圣经学生怎样排除心中的怒气，因为这个圣经学生很容易发怒了。所以他就在一天研究完了圣经之后，他就把圣经带到他的家外面，指着家外面一片土地，一片荒芜的土地，这片土地长满野草， 他就问圣经学者，你可以怎样把这个土地野草除得干干净净？学生说，很容易啊，我喷洒除草剂哦，喷了除草剂之后不久就草就死光了哦，然后再放一把火把它烧完了，土地就干净了。老师说，说了也有理由啦，但是几个月之后呢，当除草剂的药效消失之后呢，老师正经学生呀，经验告诉我，那个土地还是长回野草，而且长得比以前更加茂盛。所以老师说是的，所以当你把野草除去之后，你要在同样一片土地播下好的种子，播下好种。当这好种长起来，例如花种长满了，那么野草就不会生起来了。即使生起来，也是疏疏落落。所以这个教导，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对的，我们要培养好的特质。假如我们要不要让不好的特质容易在心里生长的话，就要培养好的特质，要培养圣灵的果实。所以我们可以祷告向上帝求助，请他帮助我们培养圣灵的果实，例如和平啊、仁慈啊、爱心啊、自治啊，这圣灵的果实。所以一旦我们的圣灵果实越来越丰富，那么这些不良的情绪就不会在我们内心生长，就不容易在我们内心冒出来，那么我们就容易以善胜恶。今天很多人因为应用圣经的原则而培养和平的心态，结果得到不少的福分。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有一群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应邀出席某个分部办事处的陈县里，他们一行34个人乘大飞机前往当地，但途中飞机的零件发生故障，飞机不得不降落在一个偏远的飞机场上。据原先的估计，飞机只需要停留一个小时就可以再次起飞，谁知道一停就停了44个小时。换句话，这群见证人要在这个地方异想出乎意料待留气44个小时，结果把乘客都震疼苦了。由于食物跟食水不足，又没有充足的卫生设施，很多乘客都火了起来，还恐吓机长或者机场的职员。但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却能够保持平静哦，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保持平静。这群见证人最终离开那个小机场而抵达目的地，还来得出席陈县里的最后一个节目。而后来他们得知，他们滞留在机场期间，由于沉着应付、耐心等候，别人就留意到他们。所以一个乘客告诉航空公司，要不是这34个基督徒，当时机场早就爆发暴动了、暴乱了。对了，就是因为我们弟兄，大多数弟兄都保持平和，结果能够使当时的这个情势缓和下来。好，听完了罗马书告诉我们要促进和睦以善胜恶，听完了这些经验，我们应该怎样做呢？以便能够促进和睦。好，让我一个故事去总结今天的演讲。有个教授他给的课程，很吸引人，很生动。所以一天在他课程的一个早上，很多学生开始进入课堂要听他讲课。但学生一进来就留到课堂外面有一条香蕉皮，不知道谁丢了一条香蕉皮在课堂前面。所以很多学生经过要进入课堂，看到这香蕉皮就埋怨抱怨，到底谁啊没有公德心把香蕉皮丢在那个地上。但更多人是 好像没有看见香蕉皮一样，就这样绕过去进入课堂。最后教授来了，他也看到这个香蕉皮了，他仔细看看看看清楚是香蕉皮，然后指着香蕉皮在那边骂：香蕉皮啊香蕉皮，你不应该在这里啊，你应该是进入垃圾桶了，香蕉皮你在这里啊，你这会不会害人跌倒呢？你应该进入垃圾桶。一直骂一直骂，最后学生们笑起来，他说，学生就说：老师你这样骂香蕉皮不会进入垃圾桶的，你再骂他也不会进入垃圾桶哦。最后教授就蹲下来把香蕉皮射起来丢进垃圾桶，洗完手他就开始他的课。他告诉学生，其实这个香蕉皮是今天早上我安排人放在那里的，就是因为看看你们的反应。对了，今天我们世界就是像这个刚才你们反应一样，充满很多垃圾的情绪，怨恨啊，指责啊，抱怨啊，这些垃圾情绪。但是就是没有人会主动把这个垃圾丢进垃圾桶，就是缺乏这样的人主动的啊，主动去把这垃圾情绪清理掉。对了，我们要做那个主动的人，我们要身体力行哦，追求和睦，而追求和睦把这些垃圾情绪清理最好的方法就是以善胜恶，就是向人强传讲王国信息。所以假如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能够在这充满憎恨怨恨的世界里面保持心态的平和。即使我们这样做有时改变不了整个大环境，改变不了过去，但是请留意耶和华上帝告诉我们，我们却可以期待美好的未来，因为我们在支持他，在把事情交在手中。所以请留意最后的经文，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将来，在诗篇37篇八跟九节。诗篇37篇八和九节，要化解怒气，气节盛怒，不要气愤，以免作恶。作恶的人必被剪除，仰望耶和华人却必拥有大地。对了，我们可以期待耶和华带来全世界的整个普世的和平，到时候世界再不会有怨恨，人人都爱好和平。我们期待这美好一天，因此我们要继续的学习怎样在充满怨恨的世界里保持心态平和。